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同埋，知唔知个死因或者 CT value 系跌死啊，定系即系因为冇肺而死亡啦、 啊？唔好意思，我想喺呢度阻少少时间。发问嗰位记者朋友咧，我想提一提你，世界卫生组织咧今年已经将新病毒命名为2019，麻烦大家喺发问嘅时候咧可以简称为新冠病毒。多谢你留意翻，下一条啊。 诶咧，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啱啱主持人就话咧，即系唔可以用武汉肺炎呢个 term 去发问啦。咁想就问下呢一个 term 其实系咪犯咗边一条法例咧？定系系咪要限制记者发问？如果我哋继续用武汉肺炎呢个 term 嘅话，其实系咪就会唔俾我哋嚟呢度咧，或者唔俾我哋再发问啦？咁另外咧，就想問一問咧，如果我哋唔用武漢肺炎，用啊喺武漢發現嘅新冠病毒，中國爆發嘅新冠病毒，係咪都會唔可以咧？即係如果用德國麻疹，係咪就要證明翻做封診咧？咁跟住最後一條咧，其實都想問一下嘅，因為張醫生咧，即係你啱啱講到咧，你就話檢疫唔係你呢個部門負責啦。 唔係我部門，一定係即係衛生署係方便，不過我唔可以知道好詳細嘅情況，唔可以解釋 嘅。跟進到即係你唔係負責呢一個方面啦。咁但係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其實咧，我哋都入過市民衛生署嘅，但係咧。衛生署的回應就叫我們 IC 三年記者會問你，如果你又告訴我們你都不清楚，其實我們可以問哪一個官員呢？麻煩 我想剛才張醫生都解答了個問題，至於關於字眼那裡，我想不是今天記者會的主 題，他們會提醒我們嘛，即其實是不是特首那邊即落了 order 之前有權是 我想这些我们事后再处理好吗？因为始终不是关于这个疫情。 好，各位传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首先呢，我们这个下午都会跟大家公布一些最新的措施啦，还有呢是梁教授呢也都会是对于现在英国那个即变种的病毒呢是有一些最新的资讯。而第三呢，就是我們能否成功堵截英國近日出現的變種病毒進入香港的社區。這次的英國病毒變種的傳播力是相當之強，比現時的病毒傳播力是高七成。雖然現時的資料是顯示相關的變種病毒並沒有增加個別人士的病情嚴重情況，但是特區政府都高度重視這個新的發展。 好，回來第三節。這一節就是講個疫情。即是我用一個很簡單的即標題，如果你標題黨你看標題你可能不看都未定的。疫情失控，人心惶惶，港共政權難辭其咎。現在你看看今天的發展，喂，其實現在这个疫情为什么不是失控呢？绝对是失控，老实说，是吧？你这个特区政府由行政长官到这个行政会议，是吧？行政会议这20多个即是官守及非官守的成员，是吧？他们都要承担责任的，是吧？ 港共政权难辞其咎。嗱，卫生署即系喺早几日啦吓，喺个疫情记者会度啊，连卫生署吓都系会咁样做咧。而家所有呢啲咁嘅即系政府机构咧，都已经全部都要即系要对党效忠嘅。我话俾你听，香港其实啲公务员冇谂过要咁样嘅，法务都谂唔到而家啊，我要好似大陆嗰啲官员咁样。啊！你要早汇报，要晚汇报，系咪？屌你，要效忠，要表态啊！否则过唔到关。卫生署喺12月18日嗰个疫情记者会里边咧，曾经试图阻止记者用武汉肺炎嘅字眼，就话世卫已经将病毒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啊。咁跟住政府发言人就话咧，如果你出席采访政府活动嘅传媒代表，你留意自己喺提问嘅时候嘅表述，不要污名化。喂大佬啊，如果我讲武汉肺炎，你话啊而家唔系叫做武汉肺炎咁就得咯，系咪？咁但系我讲武汉肺炎嘅时候，我作为一个记者，喂你都知道我系讲紧你话嘅所谓即系 COVID-19 噶啦，系咪啊？咁大家心领神会咪得咯？点解要喂煞有介事系嘛？话呢个病毒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啊 COVID-19 系嘛？咁你政府发言人又要煞有介事话你唔好污名化，系咪？即系我成日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个源头喺武汉，袁国勇教授都讲得好清楚，系咪？咁有人用武汉肺炎，唔代表佢系错。咁你点解话佢污名化呢？咁袁国勇都污名化啦，系咪啊？咁啊，袁国勇都醒目啦，写咗嗰篇文之后，系嘛收翻，跟住而家佢都唔用武汉肺炎啦，系咪啊？佢都唔讲呢个肺炎系由武汉传出嚟嘅源头系武汉，佢都唔讲啦，而家系咪？咁有咩理由话人污名化咧？咁系咪喺武汉系源头？你而家话唔系添，美国系源头都得噶，任你噏嘅，你共产党而家可以啱唔啱啊？系咪？咁但系你认为啲传媒代表？系嘛？留意你嗰个表述嘅时候，唔好污名化。咁点啊？系嘛？咁但系大家有冇留意今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佢讲咩咧？佢个防疫措施宣布一啲防疫措施嘅记者会上边开场嘅发言嘅时候，用英国病毒。英國變種病毒係嘛？去稱呼最近喺英國發現嘅呢種即係武漢肺炎嘅病變種病毒株，或者佢係用英國病毒或者英國變種病毒嚟稱呼或者表述近日喺英國發現嘅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毒株。喂，咁你系咪污名化？系咪啊？即系除咗政府发言人话叫啲记者喺表述嘅时候唔好污名化，系咪？之前亦都传出话呢个新闻，即系各部门嘅新闻主任禁止记者用武汉肺炎字眼提问，系嘛？咁甚至乎即系如果有人用武汉肺炎提问，你唔答佢添啦，可以唔俾佢问都得啦，系咪？即系呢啲就系咪又暴政嘅部分而家，好简单，即系等于有人嚟批评你政府，闹你林郑，你都话污名化啦，你都扮睇唔到啦，叫你七七七啊，叫你七婆啊，系嘛？叫你天杀的啊，屌你咧，叫你落地狱啊，全部都听唔到噶，系嘛？咁點會污名化呢？都聽唔到，係咪？講到呢一個所謂英國出現呢啲啊肺炎嘅變種病毒啊，咁你就叫佢做英國病毒，英國變種病毒你就得，係咪？我哋對呢個語言文字嘅理解係咩呢？約定俗成，約不定俗不成。嗱，我必須要講。今时今日叫新冠肺炎，又已经是约定俗成，你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只是在香港或者台湾，在部分的人里面仍然继续坚持叫武汉肺炎。 係咪？咁於是共產黨佢會用好多方法㗎，係咪？佢而家甚至乎用一啲方法就係、是、如果你申報即係嗰個你要去大陸啦坐飛機，你申報嗰、那個即係健康狀況嘅時候，係咪？如果你用咗武漢肺炎嗰啲字眼，係咪？唔俾你入境，又唔俾你上飛機，佢可以做呢啲嘢嘛？咁所以搞到台灣咧，因為台灣咧有幾百萬台商喺大陸，來來去去都有人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咧，台灣就唔俾你入噶嘛，但係去大陸嗰啲可以去啊嘛，係咪啊？咁你去大陸嗰啲，如果你填嗰張表係寫武漢肺炎嘅，你就上唔到機。而家就咁，係咪？咁於是咧，即係台灣嘅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話：我哋尊重啊，有啲國家啊，對呢、這、一個即係命名啊，即係嗰個權，即係尊重佢哋嗰個命名嘅方式，係咪？即係佢基於政治現實，係咪？佢都冇得去同你去拗，係咪？但係個個都寫武漢肺炎啊，啲台獨分子全部用武漢肺炎噶啦，係咪？嗰啲反共嗰啲、反中嗰啲，全部用武漢肺炎噶啦。香港都好多人係咁啊，係咪？咁但係你記住約定俗成啊嘛，咁但係個源頭喺你武漢噶嘛，係咪？你上維基百科睇下啦，係咪？講呢個新冠病毒會唔會提到武漢肺炎嗰四個字啦，係咪？咁你屌你封咗維基噶啦，不如係咪？約定俗成，而家真係約定俗成咗，個個都叫新冠肺炎喎。你冇呢個西瓜靠大邊又好乜都好，咁多人用咗咪變咗約定咪俗成咯。咁但係你點解要斤斤計較呢？屌你疫情你就唔去防控係咪？做到一塌糊塗，到今日為止，香港仲係日日成百單係咪？個責任唔喺你政府喺邊度呢？喂，香港市民嗰個防疫意識非常之高㗎嘛，大佬。除咗少數嗰啲點會跳老母啊，中意群居中日係咪？屌你真係，其他人喂、那個防疫意識好強㗎。老實講，香港即係相對地冇其他地方咁嚴重，就係靠香港人自己係咪？香港人又怕死㗎嘛，係咪？但係你政府喺香港人普遍個防疫意識咁強底下，都搞到一撇屎咁，係咪？所以澳門係好嘢啊！澳門今日宣布咩呢？佢話回應英國出現傳播力強嘅變種病毒。嗱，人哋嗰個講法叫回應英國出現傳播力強嘅變種病毒，佢冇人話人呢個英國變種病毒，係咪？咁啊，環球地區出現14天潛伏期最確診、再確診嘅病例，所以澳門咧，即係嗰個應變協調中心咧，即係新冠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就今日咧舉行一個緊急記者會，就宣布加強澳門隔離醫學觀察措施。由今晚十点钟开始，即系我而家做紧节目之后，唔系我做紧节目已经系啦，而家10:41，今晚十点开始加强呢、這个即系澳门个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啊。咁啊，今晚十点开始，除咗内地即系大陆同台湾之外，其他国家或者包括香港在内嘅入境人士，要統一接受21日集中醫學觀察，接受醫學觀察嘅人隔離期亦都延長至21日。哇！這個幾嚴厲啊！包括你香港啊，唔好意思，係除咗台灣同大陸啫。因為台灣而家基本上係冇本地確診嘅，每日出現確診嘅都係外地輸入嘅，然後去到關口就鬧住噶啦。最近有一單咧，就係呢個莫斯科巴黎舞蹈團就有一個團員確診，咁啊冇得做。啊！嗰、那个表演就停咗，啊，同埋要隔离，咁啊，因为走甩咗一个，都搞到台湾满城风雨，咁啊，搞到个卫生部长俾人批评，咁啊，而家澳门就犀利啊，系咪？佢针对呢、這、一个即系英国呢单嘢，佢连香港都要21日隔离，咁啊，佢唔会俾面你香港嘅，系咪先？系嘛？咁香港系咩呢？禁止英國載客嘅航班抵港，係咪？咁喺英國返咗嚟香港正在接受檢疫嘅人士完成14天之外，再強制留家觀察7天。咁而且研究修例有變，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延長14日嘅檢疫期限。即係呢一個所謂抗疫 进退失据，系嘛？咁你无能啊嘛，有咩办法啫？系嘛？喂，而家澳门竟然进步过你香港，真系大镬！你唔好同其他啲国家去比啦，系咪？唔好同台湾比咧，即系你冇资格同台湾比添啦，系嘛？即系台湾咧，即使佢而家冇本地确诊，佢有外地输入，但系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系咪？我哋坐嗰啲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的士，系咪？全部都要戴口罩，系咪？就算去食嘢，系咪？我哋都要戴口罩，系咪？即你啲饭送嚟到啊，先至自动除口罩。譬如而家台湾都一样有自助餐，香港我唔知啦，应该冇啦，系咪？去食自助餐嘅时候，你去攞餸嘅时候咧，你要戴住个口罩，系咪？你一个唔觉意冇，即系啱啱你食完啦，咁啊冇戴翻个口罩走去攞嘢食咧，咁就即刻有人喂你戴翻个口罩咁样嘅，系咪？台湾你坐火车、坐捷运、坐巴士，系咪？坐的士全部都要戴口罩。喂，佢本地零确诊噶嘛，系咪？香港就唔系，屌稍为松少少，大家就哇即系。亂晒龍，係咪？所以咪搞成咁。你政府個責任係最大，係咪？防控疫情不力，因為你無能，係咪？所作所為咧，就專係針對即係嗰啲所謂抗爭，係咪？你就無所不用其極，拉得嘅又拉，唔應該拉嘅又拉，係咪？咁而家法院配合啦，係咪？三權合一啦，你想點都得啦，啱唔啱啊？係咪？好，休息一阵。